放下偏好，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，哭过的眼看碎幸福，又回到我离开家的小屋，你送着我满天叶子都在飞舞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， 响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说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，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？淅沥沥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，小溪为谁流，带着满怀的凄清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。 Thank you. 追逐着

颗星星从我的窗边经过，曾经日夜守候，曾经年深日久，它的光芒始终那么微弱，时间缓缓流过，却依然闪烁。从来没听说过关于他的生活，也从未注意过他独有的温柔。他的微笑从我身边经过，而我多年以后却悲却动容。没看过他忧愁，没看过他泪流，他的一切我却总错过。当他一旦不再等候，哦，心去哪留，我才发觉失去所有。他爱了我好久，没有理由，不皱眉头，一无所求。在多年以后，当我蓦然回首，错过什么也不留。他爱了我好久，总是执着，总是沉默，从不强求。每当这时候回想起过去的所有，心总是感动，原来也曾经拥有。说过关于他的生活，也从未注意过他独有的温柔。他的微笑从我身边经过，而我多年以后却悲剧动容。没看过他忧愁，没看过他泪流，他的一切我却总错过。当他一旦不再等候，哦，心去哪留，我才发觉失去所有。他爱了我好久，没有理由，不皱眉头，一无所求。在多年以后，当我蓦然回首，错过什么也不留。他爱了我好久，总是执着，总是沉默，从不强求。每当这时候回想起过去的所有，心总是感动，原来也曾经拥有。他爱了我好久，没有理由，不皱眉头，一无所求。在多年以后，当我蓦然回首，错过什么也不留。他爱了我好久，总是执着，总是沉默，从来不强求。每当这时候回想起过去的所有，心总是感动，原来也曾经拥有。心总是感动，原来也曾经拥有。心中的天空，星星依然在闪烁。

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。寂寞因你而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。天涯也等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。到那天，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。沉默的习惯，愿为你改变。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。想你的时候，不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。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。我的遗憾用成感谢。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。想你的时候，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。 我放

有你和我，直到永远，只有你和我。

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头的爱歌。我想我很适合让你的歌颂着青春在风中飘着，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，受不了看着你背影来到，写下后度了多年的爱的离骚，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，逃不了最后谁也的苍老，写下后时间和青春交错的城堡。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，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，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掉，我也不会奔跑，最后谁也的苍老，写下我时间和青春交错的城是你，仅你无所有。